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深入浅出之动态测试方法。相较于静态测试方法是不需要实际执行代码去发现潜在代码错误的方法，我今天要和你讨论的动态测试方法则是要通过实际执行代码去发现潜在的代码错误的测试方法。正如我在分享不破不立掌握代码及测试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这个主题时，将动态测试方法进一步划分为了人工动态方法和自动动态方法。今天这次关于动态测试方法的分享，我也会从这两个方面展开。由于自动动态方法并不能理解代码逻辑，所以仅仅被用于发现异常、崩溃和超时这类有特征的错误，而对于代码逻辑功能的测试，主要还是要依靠人工动态方法。人工动态方法可以真正检测代码的业务逻辑功能，其关注点是什么样的输入执行了什么样的代码，产生了什么样的输出，主要用于发现算法错误和部分算法错误，是最主要的代码及测试手段。从人工动态方法的定义中，你可以清楚地看出代码及测试的人工动态测试方法其实就是单元测试所采用的方法，所以下面的分享我会从单元测试方法的角度展开。如果你有一些代码基础，那么你在学习单元测试框架或者工具时，会感觉到单元测试很简单啊，一点都不难。单元测试无非就是利用驱动代码去调用被测函数，并根据代码的功能逻辑选择必要的输入数据的组合，然后验证执行被测函数后得到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但是，一旦要在实际项目中开展单元测试时，你会发现有很多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我在专栏第四篇文章《什么是单元测试？如何做好单元测试》中已经分享过单元测试中的主要概念了，所以今天的分享我不会重复前面的内容，只和你分享前面没有涉及到的部分。如果你有哪些概念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建议你先回顾一下那篇文章的内容。接下来我将和你分享单元测试中三个最主要的难点。第一，单元测试用例输入参数的复杂性。第二，单元测试用例预计输出的复杂性。第三，关联依赖的代码不可用。我们先来看一看单元测试中的第一个难点，单元测试用例输入参数的复杂性。提到输入参数的复杂性，你应该已经记起了，我在前面的文章中有提到过，如果你认为单元测试的输入参数只有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的话，那你就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其实这也是源于我们在学习单元测试框架时，单元测试用例的输入数据一般都是被测函数的输入数据，所以我们的第一印象会觉得单元测试其实很简单。但是到了实际项目中，你会发现单元测试太复杂了，因为测试用例设计时需要考虑的输入参数已经完全超乎想象了。我在《什么是单元测试？如何做好单元测试》一文中已经总结了多种常见的单元测试输入数据，但并没有详细解释每种输入数据的具体含义，你可能也对此感到困惑。那么今天我就结合一些代码事例和你详细聊聊这些输入参数吧。第一，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这是最典型也是最好理解的单元测试输入数据类型。假如你的被测函数是下面这段代码中的形式，那么函数输入参数 A 和 B 的不同取值以及取值的组合就构成了单元测试的输入数据。第二，被测函数内部需要读取的全局静态变量，如果被测函数内部使用了该函数作用域以外的变量，那么这个变量也是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下面这段代码中被测函数 functional.sut 的内部实现中使用了全局变量 sumGlobalValuable， 并且会根据 sumGlobalValuable 的取值去执行 functional A 和 functional B 这不同的代码分支。在做单元测试时，为了能够覆盖这两个分支，你就必须构造 sumGlobalValuable 的不同取值，那么自然而然这个 sumGlobalValuable 就成为了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所以在这段代码中，单元测试的输入参数不仅包括 functional.sut 函数的输入参数 A， 还包含全局变量 sumGlobalValuable。 第三，被测函数内部需要读取的类成员变量，如果你能够理解被测函数内部需要读取的全局静态变量是单元测试的输入参数，那么 被测试函数内部需要读取的类成员变量也是单元测试的输入参数，就不难理解了。因为类成员变量对被测函数来讲也可以看作是全局变量。我们一起看一段代码，这段代码中变量 SumClassValuable 是 SumClass 的成员变量，类的成员函数 FunctionalSut 是被测函数。 FunctionalSut 函数根据 SumClassValuable 的取值不同会执行两个不同的代码分支。同样的，单元测试想要覆盖这两个分支就必须提供 SumClassValuable 的不同取值，所以 SumClassValuable 对于被测函数 FunctionalSut 来说也是输入参数。第四，函数内部调用子函数获得的数据。函数内部调用子函数获得的数据也是单元测试的输入数据，这从字面上可能不太好理解，那我就通过一段代码和你详细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吧。函数 FunctionalSut 是被测函数，它的内部调用了函数 FunctionalX， 函数 FunctionalX 的返回值是布尔类型，并且赋值给了内部变量 toggle。之后的代码会根据变量 toggle 的取值来决定执行哪个代码分支。那么从输入数据的角度来看，函数 FunctionalX 的调用为被测函数 FunctionalSut 提供了数据，也就是这里的变量 toggle。 后续代码逻辑会根据变量 toggle 的取值执行不同的分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被测函数内部调用子函数获得的数据也是单元测试的输入参数。这里还有一个小细节，被测函数 FunctionalSut 的输入参数 X 在内部实现上只是传递给了内部调用的函数 FunctionalX， 而并没有在其他地方被使用。我们把这类用于传递给子函数的输入参数称为间接输入参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情况下间接输入参数反而不是输入参数。就以这段代码为例，如果我们发现通过变量 A 的取值很难控制 FunctionalX 的返回值，也就是说当通过间接输入参数的取值去控制内部调用函数的取值，以达到控制代码内部执行路径比较困难时，我们会直接对 FunctionalX 打桩，用桩代码来控制函数 FunctionalX 返回的是 true 还是 false。 这样一来，原本的变量 A 其实就没有任何作用了。那么此时变量 A 虽然是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但并不是单元测试的输入参数。第五，函数内部调用子函数改写的数据。理解了前面几种单元测试的输入参数类型后，函数内部调用子函数改写的数据也是单元测试中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就好解释了。比如当被测函数内部调用的子函数改写了全局变量或者类的成员变量，而这个被改写的全局变量或者类的成员变量又会在被测函数内部被使用，那么函数内部调用子函数改写的数据也就成为了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了。第六，嵌入式系统中在中段调用中改写的数据。嵌入式系统中在中段调用中改写的数据有时候也会成为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这和函数内部调用子函数改写的数据也是单元测试中的输入参数类似。在某些中段事件发生并且执行中段函数时，中段函数很有可能会改写某个寄存器的值，但是被测函数的后续代码还要基于这个寄存器的值进行分支的判断，那么这个被中段调用改写的数据也成为了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其实在实际工程项目中，除了这六种参数还有很多输入参数。在这里我详细分析这六种输入参数的目的，一来是帮助你理解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单元测试的输入数据，二来也是希望你可以从本质上认识单元测试的输入数据，那么在以后遇到相关问题时你也会做到触类旁通，不会再踌躇无措。理解了输入参数的复杂性，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单元测试中的第二个难点，单元测试用例预计输出的复杂性。同样的，单元测试用例的预计输出也绝对不仅仅是函数返回值这么简单。简单来讲，预计输出应该包括被测函数执行完成后所改写的所有数据，主要包括被测函数的返回值、被测函数的输出参数、被测函数所改写的成员变量和全局变量、被测函数中进行的文件更新、数据库更新、消息队列更新等。第一，被测函数的返回值，这是最直观的预计输出。比如 加法函数的返回值就是预计输出。第二，被测函数的输出参数。要理解被测函数的输出参数是预计输出，最关键的是要理解什么是函数的输出参数。如果你有 C 语言背景，那么你很容易就可以理解这个概念了。我们一起来看一段代码。被测函数 add 包含三个参数，其中 A 和 B 是输入参数，而 sum 是个指针，指向了一个地址空间。如果被测函数的代码对 sum 指向的空间进行了赋值操作，那么在被测函数外，你可以通过访问 sum 指向的空间来获得被测函数内部所赋的值，相当于你把函数内部的值输出到了函数外。所以 sum 对于函数 add 来讲其实是用于输出加法结果的，那么显然这个 sum 就是我们的预计输出。如果你还没有理解的话，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 C 语言的参数传递机制。第三，被测函数所改写的成员变量和全局变量。理解了单元测试用力输入数据的复杂性，被测函数所改写的成员变量和全局变量也是被测函数的预计输出，就很好理解了。此时如果你的单元测试用力需要写断言来验证结果，那么这些被改写的成员变量或全局变量就是 assert 的对象。第四，被测函数中进行了文件更新、数据库更新、消息队列更新等，这应该不难理解，但在实际的单元测试实践中，因为测试解耦的需要，所以一般不会真正去做这些操作，而是借助对 mock 对象的断言来验证是否发起了相关的操作。最后，我们来看看单元测试中的第三个难点，关联依赖的代码不可用。什么是关联依赖的代码呢？假设被测函数中调用了其他函数，那么这些被调用的其他函数就是被测函数的关联依赖代码。大型的软件项目通常是并行开发的，所以经常会出现被测函数关联依赖的代码未完成或者未测试的情况，也就是出现关联依赖的代码不可用的情况。那么为了不影响被测函数的测试，我们往往会采用装代码来模拟不可用的代码，并通过打桩补齐未定义部分。具体来讲，假定函数 A 调用了函数 B， 而函数 B 有其他开发团队编写且未实现，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装函数来代替函数 B， 使函数 A 能够编译连接并运行测试。装函数要具有与原函数完全相同的原型，仅仅是内部实现不同，这样测试代码才能正确连接到装函数。一般来讲，装函数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隔离和补齐，另一个是实现被测函数的逻辑控制。用于实现隔离和补齐的装函数实现比较简单，只要拷贝原函数的声明加一个空的实现，可以通过编译器连接就可以了。用于实现控制功能的装函数是最常用的，实现起来也比较复杂，需要根据测试用例的需要输出合适的数据作为被测函数的内部输入。现在我们再一起看看自动动态方法。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什么是自动动态方法。自动动态方法是基于代码自动生成边界测试用例并执行来捕捉潜在的异常、崩溃和超时的测试方法。自动动态方法的重点是如何实现边界测试用例的自动生成。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根据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生成可能的边界值。具体来讲，任何数据类型都有自己的典型值和边界值，我们可以预先为它们设定好典型值和边界值，然后组合就可以生成了。比如函数 int functional int a 恰心就可以按照下面的三步来生成测试用例集。第一，定义各种数据类型的典型值和边界值，比如 int 类型可以定一些值，如 int 的最小值、 int 的最大值、 0,1,-1 等。恰心类型也可以定义一些值，比如空、比如英文字符串、比如非英文字符串等。第二，根据被测函数的原型生成测试用例代码模板。第三，将参数 at a at 和参数 at s at 的各种取值循环组合分别替换模板中相应的内容，即可生成测试用例。由于该方法不可能自动了解代码所要实现的功能逻辑，所以不会验证预期输出，而是通过 try catch 来观察是否会引发代码的异常、崩溃和超时等具有边界特征的错误。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代码集测试的动态测试方法可以分为人工动态测试方法和自动动态测试方法，其中人工动态测试方法是最常用的代码集测试方法，也是我们在进行单元测试时采用的方法。人工动态方法也就是单元测试方法，通常看似简单，但在实际的工程实践中会遇到很多困难。总结来看，这些困难可以概括为三大方面。第一，单元测试用力输入参数的复杂性，表现在输入参数不是简单的函数输入参数。本质上讲，任何能够影响代码执行路径的参数都是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第二，单元测试用力预期输出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预计输出应该包含被测函数执行完成后所改写的所有数据。第三，关联依赖代码的不可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装代码来模拟不可用的代码，并通过打桩补齐未定部分。而且自动动态方法需要重点讨论的是如何实现边界测试用力的自动生成。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直接的方法是根据被测函数的输入参数生成可能的边界值。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除了我们一起讨论的这些单元测试的难点，还有复杂数据初始化、函数内部不可控子函数的调用、间接输入参数的估算等难点，你在单元测试中是否也遇到过这些问题呢？又是如何解决的？感谢你的收听。